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迪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迪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俗话说呀，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啊。 春节快要到了，那么春节过后呢， 新的一年又会在我们眼前展现。说到这个职场人士啊，通常在年末的时候呢会写年终总结， 是的， 来总结这一年的工作的情况状况。那么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会制定工作计划，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啊和 David 聊一聊关于工作计划的这个话题。 工作计划是每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做好工作计划的话呢，我相信要先定好目标，从目标开始。 说到工作计划呀，可以算是这一年工作的一个重头戏，非常重要。 是的。 但是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工作计划的这个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两回事儿。 嗯，是。很多人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然后呢对计划来说呢，有的时候感觉像是在应付啊上级的差事啊，有的时候呢自己给自己写好像也是在走走形式，写的多了啊，写的丰满了，也感觉内心满足了，然而在行动上开始就打折了。 纯粹是一种公文形式的哈， 成了公文了。 对，但是我们都能够认可的就是工作计划其实对于我们这一年当中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既然工作计划的重要性这么强，那重要性的表现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工作计划主要体现的是我们对目标的追求和达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年终的这个目标我们发现达成了，那这一年真的是不白过，也发现我们画了不光是一个完满的句号，也让自己这一年变得有价值。 嗯， 所以目标呢才是计划背后的关键。 也就是说其实工作计划的重要性呢，主要就是表现为这一年你的工作计划能够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对， 避免盲目性， 对， 避免盲目性之后你才能够有条不紊的去发展你这一年的事业。 没错。 好， 你才知道什么时候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不会被随便的某些小事情或其他的项目干扰，从而呢使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方向，也能保障自己啊不会落空自己的年度的目标和计划。 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啊 ，David， 你肯定在今年的时候，一方面要写自己的工作计划，同时呢也会去看你下面员工的一些工作计划。那我们先来说说你吧。 我的工作计划已经做完了，已经做完了。然而这个工作计划也不是一天两天做的，也是花了几天的时间啊。然后呢也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上一年的工作情况，然后呢对今年的工作也有一个新的预期。 既然说是计划嘛，肯定就是需要按部就班的哈。 对。 那么怎么去写这个工作计划，怎么去考虑这件事情呢？ 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啊，过这个年，一过年又长了一岁，对不对？但是这个计划每年都确实大家愿意去做，对不对？因为希望每年都变得不一样啊，每年都有新的收获和体验。 所以我想呢，我们看这工作计划最好能跟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不要为公司单纯写一个工作计划，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啊。应付差事的事情其实最后都是应付自己啊。那么如果依据这个做工作计划呢，我想大家可以重新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的工作计划和我的现实生活到底有哪些联系，比如说我的工作计划背后其实有一系列的目标要达成，比如说我的财富目标、事业目标啊，比如说我的健康目标、家庭幸福目标等啊，这些都是可以追求的啊。因为现在的这个职场中人，他其实压力还是很多的，他不光是要工作，他未来还有婚姻的需求啊，要孩子的需求啊。 嗯， 其实我们说每一个目标之间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你的收入上不去，必然会造成你其他目标无法达成，而我们的事业目标在其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整个工作计划当中啊，这个目标明确啊，包括分项的这些目标明确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那你在制定今年的工作目标的时候，或者说工作计划的时候，是按照一个什么思路去考虑的？ 我觉得2018年的话呢，制定目标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公司呢在这个发展阶段啊，以及自己在职业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首先要考虑到的是什么呢？是事业目标啊，因为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啊。那关于家庭幸福来说呢，也比较稳定，所以家庭幸福是维稳的，健康是维稳的。当然也有自己的私教课要去上，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啊，一直像18岁那种感觉。 就是说要跟自己的个人情况啊相关联才可以，不能脱离自己家庭和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对。然后呢还要在什么呀，在人脉上要有发展。然而这些我认为人脉都可以排到倒数第四位啊、向前排的有很多，你比如说其实财富目标是要追求的啊，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财富目标是一直要追求的东西啊，而且我们要把它摆在首位，因为它是个发动机，有了它，后面所有的刚才说的齿轮都能转动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计划的制定啊，完全要跟个人的一些情况相关联才可以。 当然了 啊，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财富计划或者是人脉计划放在前面，但是其他人有可能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我的健康状况不好，可能今年我的计划就更多的关注在健康方面。 对， 所以要因人而异啊，不能千篇一律。 确实是、 但是通常我们就是在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可能头脑里面反映出来的第一就是我的事业会如何如何如何。 我觉得呢，这个绝对没有错，然而在实际操作当中，现在对计划的理解应该有一个新的看法。 嗯，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计划，就像我们说吃饭要饮食均衡是一个道理，我们要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投资计划和目标和我们的生活充分结合起来，也避免出现那些因为过度劳累导致什么呀疾病和猝死的现象的发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幸福目标和健康目标向前提一提的话，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其实好多的男士都不能按时回家，回家都非常晚，甚至是不回家，那这个家庭幸福其实根本都谈不上。另外还有一些有一些职场中人呢，由于过于拼命，昨天就遇到了一位先生，他是有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到2点半， IT 行业啊，精英啊，每天到2点半呢、半夜2点半，那他现在感觉就是血压也上来了，很年轻啊，比我还小，但是呢身体状态啊急转直下，这个现在已经把健康排到第一位了。现在没办法，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的事业就保不住了， 这也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哈。 所以当时他的目标根本就没有把健康提到前面去。那还有呢，就是说我觉得孝敬家人，孝敬家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都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我们有一些家里有一些老人来讲啊，我们工作之余要把一部分时间、一部分的生活的目标放在家人的幸福上，放在孝敬老人上，这个绝对有好处。 这点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我们之所以如此拼命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工作，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家人更幸福或者更富裕更好一些吗？ 是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容易本末倒置哈，最后拼了半天事业、把最重要的那部分给忽略掉了。 嗯，而且这个现象来说我觉得也是比较严重的啊。那老人是家族的根， 如果没有家族的根，其实你在事业上的发展也很难旺盛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兼顾这些我们提到的健康、家庭幸福、家庭的孝道，还有子女的教育。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总结一下，如果现在要求我写一份工作计划的话，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首先是先从刚才说的大概10项左右的目标开始，列出10项，就我们说工作目标啊是其中的一项，把相关项都列出来。 就所有的都先把它列出来。 列出来要有数字。 至于排序的话，你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 这个排序没事儿。 嗯， 对。第二阶段的话呢，从10项目标中挑出最重要的今年要实现的6项。这6项里面，你比如说现在你没有太多的资产，那么你就没有必要把投资写进去。比如说你现在还是怎么样呢，在学习阶段，在职场当中还有立足未稳的这种状态的话呢，人脉就应该放在下面，就不急着写上去。因为吸引力法则就是决定你自己要强，你才能吸引强者过来。所以第一步应该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所以在我们来说呢，个人的培训也是一个目标，就是个人的培训和学习成长目标。所以那么因人而异，挑出6项最关键的放进去。我们把这6个指标放在第二层，它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然后再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从这6个当中挑出一个最核心的目标，把它放到顶层。这个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这样的话呢，目标的这种矩阵就建立起来了。再根据这个目标矩阵，我们就可以列计划了。 通常说到这个列计划也好，或者说为自己制定目标也好，我觉得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好高骛远。 好高骛远呢，这个很常见。但是呢，好高骛远如果自己能客观的自我估价且量力而为的话，这种好高骛远也是积极的，别太离谱。 那怎么避免犯这个错误呢？ 其实我觉得人呢，在职场当中哈，在事业当中，不管是属于为人打工还是创业，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啊。有自己的梦想，其实它可以带动很多不现实的东西变得现实。 比如说， 像当初马云提出来自己要公司要上市，其实推迟了很久，并不是马上实现的。但是如果他这目标都没定的话，那上市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步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什么呢？定一个让自己心血来潮，让自己感觉到非常兴奋的啊，热血沸腾的什么呀目标， 有激情的东西， 有激情的东西 啊。 但是怎么去实现，一会儿我可以讲给大家。 也就是说我们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啊，也不能太现实，可以稍微的够着一点，但是又不能够得太离谱， 也不能太离谱。 嗯， 说我一年内要挣到这个10亿啊，这很明显就有点不靠谱了，对吧？ 好吧。 对，这个有这个我们说就有点违反常理。但如果我现在呢年薪是10万，那么我希望今年翻倍，我研究怎么翻倍，我觉得这个还是靠谱的。手段还是很多的，方法无穷啊。 这人呢有的时候得有点让自己抓不着的东西，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一些激情和冲劲儿哈。 对，所以定目标呢一定要超越自己的实际能力一些，不要差太远。 那如果说定得很中规中矩的那些，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我们说人大脑当中有一个网状思维系统，一旦目标达成以后啊，人的动力系统自动关闭， 惰性就出来了，是吗？ 啊，它能量关闭之后，你想再启动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目标如果定得太低的话，一旦实现了，其实人是在消耗自我的主观意识，消耗自己的能量，这个不好。你比如说现在大学生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很多孩子因为家长一直在重复上大学上大学上大学，但真上了大学以后的孩子们能量已经关闭了，他认为目标达成。还有小升初也是如此，喊着小升初中考高考，最后一旦考试完毕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都懈怠了，这叫能量关闭。包括很多人在结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大操大办认为结婚就达标了，结婚才刚刚开始。那么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近，否则你要没事启动自己，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目标一定要做的有距离有高度。 说到这个工作计划啊，戴维除了自己写自己的工作计划，作为管理者啊，肯定也会看到一些下属员工的工作计划， 我也帮他们。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工作计划目标定了之后，就是如何执行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啊，定了目标不达标， 啊，因为他内心的这个目标是真的锁定在那个位置了吗？首先我确定的是纸面上的目标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就是你内心对这个目标的呼唤和对它的响应才是真正的目标。这是我觉得工作人员有可能啊，职场中人常见的问题，就是拿这目标当一形式，这肯定不会达成。那如果一个出国考试的学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的话，他要是考雅思，比如说他的目标是想考五分，那么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沟通发现他的目标是在五分的话，我们想办法帮他一起把目标调到六甚至到七。他最终家长期望他其实考六分，可有时候孩子内心想考五分，你再培训，对不起，他也就是五分，他的目标已经定死了，设了上限了。最好的办法不是立即培训，是调目标，一旦目标达成就成功了一半。 嗯， 接下来就可以讨论怎么实现目标的问题，让计划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操作过程。 对，所以说这个目标的高低啊，标准应该定得恰如其分。如果说真的定得太低的话，他自己就认准了这个理儿，怎么往上抬意义也不大。只有调准目标的这个标准尺度，有可能他才能会更进一步。 对， 嗯，但是会有很多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很想定一个目标，是属于我的一个目标，对我特别合适的目标，但是我通常定出来之后，我不知道这个目标对我是不是合适，我怎么去检验呢？ 这个目标啊，其实检验的方式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你现在的收入情况。我们说，如果你定目标，你可以把自己的目标乘以 1.2， 你比如收入目标乘以 1.2 都是很合理的，很容易实现的。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建议乘以 1.5 甚至乘以2。你不断的去 1.2 倍的往前去增长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职场中人，你的收入就在这个水平，那首先问问自己，你的业绩有没有在公司达到基本标准，达到了基本标准有没有做到一个中上标准，中上标准达到有没有做到销冠的标准。 嗯， 事实上证明 20% 的人贡献了 80% 的业绩，而他们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这么说的话，其实即便是制定这个经济目标，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你乘以二或者乘以三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目前的这个人脉能力，你的其他的业绩能力有没有达到能够乘以三，这个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个考量的方式的。 这个呢就需要什么呀，把刚才说那个目标整个全都列进去。比如说 要综合的看啊。 对呀，比如说拿我做个例子啊，我今年的目标当中呢，其实新开的学校呢预计要装纳1000人。那这1000人的话呢，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有10个有效的招生渠道，还不算我常规渠道，对，新开发的。那这个就是为他服务的呀，对不对？还有我要建立一支更强大的营销团队，那么这又是我为他服务的，对不对？为目标服务的。所以为了那目标，下面的子目标全是为那大目标服务的。再把一些健康家庭目标写在里面啊，来作为一个平衡。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其实为核心目标服务就是为所有的目标服务，核心目标达成一切都好达成。 嗯，所以大家在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啊，不能只简单的写一个大目标，说今年我要这个年薪翻多少多少倍，其实这下面有很多是子目标，那很多子目标努力了去完成了，你才有可能去达到你这个核心目标的最终的这个结果。 没错，而且我们说你的收入是多少，其实取决于你做的事情，你做的事情的价值决定了你的价钱。如果你做的事情啊，比如说你非常努力重复着做一件事情，你要对自己的这个收入有评估的话，单纯这种重复性的工作是意义不大的，应该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什么呀，做事的价值。如果你入了这个行业，你的收入被设了上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展空间是要评估的。如果你的目标跟这都不匹配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考虑，如果不喜欢啊为前提的话，是可以考虑换的。但如果本身在这个行业又喜欢，但是我们说在收入方面又受限制了，那你考虑考虑你还有没有别的收获在里面，比如说你精神上的收获比谁都大，你感觉很幸福很满足。我认为这目标也不一定都是跟钱挂钩。 对，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哈。 对， 嗯， 那些收获又不是拿钱能买得来的。 虽然说这个钱特别能够体现我们成功与否，它算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衡量的标尺，但真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钱来衡量的。比如说你放松的时间， 对， 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对， 这些都不是说仅仅靠钱能够实现和完成的。 是的，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工作计划的制定，和目标的制定。那究竟这个目标制定好了之后，我们该如何去完成它、实现它呢？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呢，会请戴维呢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每次呢，我们请到戴维来呢，都会跟我们说一些在职场上的实用英语。那今天呢，在第一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请戴维和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好，今天我们要学习啊，如何用英语来表达我们的计划和决心啊。那么我们看有这么一个句子啊 ，What do you plan to do this Friday？ 或者也可以说 ，What do you plan to do this month or this year？今年你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So 它的核心句型是 What do you plan to do？ 那这句话大家相信都觉得会非常的好用，非常的简单。而它的关键词是 plan， 这个词是四号音 a plan， 千万不要和飞机混淆在一起。飞机是 plane， 两个发音不可以有任何的交叉。What do you plan to do this month？ What do you plan to do this year？这句话呢，今天打算做点什么呢？ What do you plan to do today？ 这样的话是非常好学的。 So Ming， What do you plan to do tomorrow？ 那么随便我们可以把这句话问一下对方，而回答应该怎么回应呢？ I plan to 就直接加动词原形加后面的事情就可以了。比如说 I plan to go to the concert， 那我打算去听音乐会啊。I plan to go to the zoo with my friends， 这都是可以的，去什么呀，动物园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星星啊。 嗯， 对。So plan to do 非常简单。我说 going to 可不可以？可以。我们说在商务英语当中，语言表达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 plan 给人更正式的感觉。 嗯， 而 going to 表示计划打算啊，和一定的意愿，它对于事情能不能达成其实本身并不是特别关注。而在回答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心里特别有底，那我建议使用 I suppose I can finish this project next month 或 next year 都是可以的。 I suppose 就比 I think 要没底，要不确定。所以你特别确定 I think I will do it， I will make it tomorrow， 明天我可以做到，可以完成 I think。 但如果真的那么确信，你就可以说 I think。要不是，请使用 I suppose 或 I guess not， guess 也是可以的。你还特别不确定， I was wondering if I can make it tomorrow， 那么我还真的有点犹豫明天能不能做成。 wondering 表示不确定，加一个更字啊。如果不知道，你可以说 I have no idea， 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些都是确定或不确定因素的。我们在讲英语时要确定的是 be direct and open， 语言表达简单直接啊，不要兜圈子。所以如果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说那就是 he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he made up his mind to quit his job， made up one's mind to do something。我们也可以说 set his mind on doing something， 是一个道理啊，也很地道啊。就是 set 就是设定的意思，闹表当中常见这个词 set your mind on quitting this job， 决定还是要辞职。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辞职，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 好， 那么真的要离开吗？回答 I'm determined to leave， 我真的要走了。 I'm determined to leave， 所以这里面讲了很多，当然希望最后不要走。对方回答 I've changed my mind， 我改主意了，我不走了。 I've changed my mind 啊，我改主意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语言的沟通当中，讨论计划都要给对方一个确定的答复。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是教大家的，我认为最后一句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 Give me a definite answer please， 请给个明确的答复。 Yeah right。 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时段，我们一会儿见。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们今天主要的关键词是工作计划，或者说工作目标啊。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跟 David 老师呢一起分享了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工作目标的明确。那么既然明确了目标，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去实现我们的目标。那到底我们怎么去实施我们的计划，完成我们的目标呢？ 我们说其实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呢，它有一套逻辑啊，要了解。这里我先给大家呢绘一幅图，大家去想象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其实就是一幅画面，不管你是在吃饭还是在睡觉还是在工作，而你现在的这幅画面是由什么产生的呢？是由你的思想，而你的思想就是一幅胶片，胶片影射出来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说这两幅图很重要。那第三幅图是什么呢？就是胶片后面有一个灯光，是个大灯泡，这个灯泡的瓦数可以是50瓦，也可以是5000瓦，照射到胶片，通过胶片影射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来的。而你的目标能不能达成，跟你的胶片有关系。如果你这胶片做得不够漂亮，胶片里面有缺失，缺失的东西就不会有，所以忽略的东西一定怎么样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第一件事儿，要先把胶片制作出来呀，先调整自己的思想，不要认为什么事儿能成或不能成，要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你的思想和你的现实生活。如果一切我们不去改变它，它就是那个样子。我们说顺其自然的结果大多也不是特别如人意，因此呢，我们对自己的什么呀生活和工作定的目标呢，要抱着我刚才说的积极乐观正面的态度去设计。刚才说了列大概10项的目标，把首要的核心目标摆在第一位，相关目标往后排，然后健康啊、家庭幸福等往后依次排列，然后尽量所有的内容数据化、清晰化，而且要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画面化。怎么办呢？今天我觉得我们一起分享的内容应该说极具价值，听明白今天这期节目就赚大了啊，真是赚大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符合我们心理学，符合我们人对事物认知的一个规律。那我们的视觉化怎么来操作呢？我们的梦想怎么实现呢？首先呢，我们要把现实生活当中的思想 做一个两个分类，一个是我们表面能感觉到的看得到的啊，这种意识表层的这种意识，那它的振动频率其实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相信我看到的，事实上你没看到的也很可怕。 嗯，具体说一下，就是看到什么或者看不到什么吗？ 其实我们有一个潜意识层面的常见的现象，就是梦想，就是梦。说我们半夜其实发现自己做梦的时候，大多都非常的真实，因为它的振动频率是非常高的。人潜意识当中的很多信息，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写照，只不过它表达形式不同啊。而这种我们要尊重它，这是科学规律啊。这种振动能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要把它用好，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种结构，来改善，顺便改善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 嗯，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啊，因为在职场当中，梦想是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办，比如说你渴望家庭的幸福，你就把家庭幸福的照片把它精美的设计出来。如果你渴望对你的父母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就把他们的照片设计出来，挑好的啊，挑清晰的。如果你渴望今年换一辆车，就把你喜欢的这个梦想中想得到的是一辆豪华的奥拓啊，你把奥拓放上面去，对吧？对。如果你想今年从这个5平米的房子换成50平米的房子啊，那就把你梦想的房子的卧室、阳台摘几幅漂亮的图片，一定是你一直期望的那个样子，把它放上去。把它拼接在一起，做成一个什么呀？拼接成一个心形或者一个别的形状都是可以的。然后在上面写上你2018年我的梦想必须实现的字样。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KT 板，挂在窗边上、墙边上、写字台上都可以，做成电脑、手机桌面也是可以的。让它视觉化，每天看，反复看，就怕你看不见。 时时提醒自己是吗？ 时时提醒自己。 嗯， 然后呢，再通过什么呀？对这些内容的梦想陈述，通过我们可以用潜意识的音乐，在网上可以搜到，它有主题，然后前十几秒钟先播放，中间我们把这段话自己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合成在一起，然后最后结尾还有一点音乐，这样呢，听起来不是很厌烦。每天早晨、晚上各一段。当然你早晨可以说，起床吧，2018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的目标是一个个的，我们把它可以列几个核心目标出来。睡觉前就不能完全这么说了，这样说的话就睡不着了。睡觉前可以说，睡觉吧，我们的大脑需要修复，我们的免疫力需要提升，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的梦想更容易实现。还是这样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去展示， 都是一些自我暗示哈。 自我暗示，积极的自我暗示，绝对不能说你看你最近的肤色啊不好，体力下降了，这些话都不可以提的，这些要反复听，真的要出事儿的。 嗯，你自己知道可以哈，但是不要强化它。 其实我们自己知道，也要想办法驱逐这种负能量。 嗯， 然后把这些内容录到手机里，作为铃声，早晚提示自己，或者说是我们早晨可以，就是不用非要使用闹表。我们可以用提示音，也可以记事本提示音啊，日历。那这样的话呢，有了图像，有了声音，有了它反复的强度和力度，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这种信息会不断的延伸深入进去，并且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使得我们最后都相信啊，是这样，我觉得这今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真正的给自己定的一个工作计划，而不是说我们写在这个纸上或者是打印在纸上的交给老板或主管的那种非常格式化的工作计划了。 对， 嗯， 但光做这些还不够，还需要大家如果想实现的话，要做一件事情，四个字，立即行动。因为我们整个宇宙对我们发出来所有的愿望的这种反馈都是要看行动的，而且这个行动是等不起的。 嗯， 想到就去做，与它相关的事情想到就赶紧去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怎么样呢？哎，让这个梦想起航，我们是发自内心想要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么我们把胶片给换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又立即行动，那怎么样能真正让它更有保障的实现呢？我们说后边的灯泡也得调整。如果我们自己把这个立即行动能做到位的话，那其实本身能量就已经提升了。那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梦想更能够稳定的 落实下来的话，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什么呀灯泡调亮。怎么把50瓦调到5000瓦呢？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一定特别渴望。如果你的灯泡是50瓦，我敢肯定你那图片画多好也没戏。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会不自信，我明明50瓦的能量，我非要调成5000瓦，我是不是太自不量力了呀？ 其实有一本书说的特别好，如果说这本书讲的是前两张图片叫吸引力法则，那么第三张灯泡的图片其实讲的是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另外一本书叫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字，爱。你要带着爱去工作，你要带着对别人的善意去工作，你要带着一种对别人的帮助、对家人、对社会的贡献这种大爱去工作，你的灯泡就容易变亮。 嗯， 如果你带着私心去工作，我就希望自己怎么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灯泡是没有能量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工作计划的制定啊，真的不是简单的写几行字啊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有温度的、有感情在里面的，甚至说有爱在里面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适合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工作计划。 对，试想一下，你做的事情，不管是做人民教师还是在办公室做职员，其实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我们维护家庭的成长、家庭的稳定，其实都在为社会做贡献。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份爱和利他的精神不够足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灯泡的瓦数估计也就在50左右。然而呢，这是一个我们说一定要修炼的一个东西。那大家可以通过学习了凡四训呐、等各种手段来提升自己的能量。 嗯， 还有吗？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灯泡瓦数的手段，比如说多陪父母，与父母的陪伴可以提升个人能量，把家庭关系往上调整，和谐的家庭关系也能提升你个人的能量。如果这方面没有问题的话呢，那么个人的自信，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呢，这个能量又要需要调整。而关于个人的自信，我们说要先从小事做起。举个例子啊，梦想的实现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规则的，叫 dream big and do small。 梦要往大处梦，做事要往小处做。其实这一年年终的目标啊，能不能达成取决于你现在做的小事能不能达成。眼下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会怎么样促进最后大的梦想的实现。而小事的一件件的成功，可以让自己不断的提升自信，把自己的信心捡回来，啊，重塑自信之后呢，其实非常神奇的在于，很多人定的这个目标，只要他真的努力了、用心了，目标就算没有立即达成，可能迟一个月、两个月达成，而且他还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所以定一个合理的目标，让自己兴奋的目标是相当有意义的，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 嗯，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那个也挺好的，就是动力很重要，而这个动力是爱。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爱作为动力 对呀 更有力量了，对吧？ 对呀，对家人的爱，对吧？对子女的爱，然后对家人的孝敬。嗯，有的人他之所以那么努力，他其实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财力更稳定的放在什么呢？就比如说对孩子的捐助上、资助上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很多的这个理由都可以作为理由。有的人非常简单，说我就希望能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所以我今年要多努力挣一点钱给我的孩子。那我希望他能吃上好吃的，我看到他开心的样子我就高兴。其实简简单单的生活最好， 很单纯的幸福哈。 哎，对，是的。那这个过程人不要复杂。刚才说提高能量的办法，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与父母不断的接触，连根吸取能量。因为中国人很讲究家族意识啊，家庭观念很重，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要抱着什么呢？利他的精神。如果你做的事情利他精神不够足，这件事情也很难成功。什么叫利他的精神？不难想象啊，我曾经啊做导游的时候啊，一开始不懂，第一天拿了一些小费，第二天就光想着小费。哎，结果那客人也很聪明啊，你想着小费，他就小费很少，少得可怜。然后呢，我觉得我这样做不对，我也在自责呀。看着小费挺高兴的，然后呢就只想拿小费。到第三天调整过来了，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 有一个老太太，她在故宫里面，因为她走路都费劲，她那个台阶跨不过去，她就像孩子一样跨一个腿再跨一个腿。她说了，我有一种感觉，我要坐这儿了。我说不要紧，我在你身边啊。然后这样的例子发生了很多很多，我用心的服务他们，最后我拿的小费比谁都多，还有很多意外的礼品。所以人的心态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抱着利他的精神工作，你会发现你不在乎的，你不介意的事情都会涌向你，不管是财富、人脉、资源还是好的消息。 对，这也是跟眼界和心胸有关系啊，要大，要开阔。 对，所以利他是指心里要有别人啊，要有别人啊。而且利他的精神一有了以后，你的人际关系会好。我们说人际关系好，其实呢你的财运啊，你的各方面都会变好。如果把自己的灯泡点亮的话呢，远期的梦想也很重要，因为你觉得值得你追求。我们说人的这种自驱力也可以叫企图心，跟你的工作有关系。比如说你正在为人打工的人呢，你可以考虑未来我要创业，现在国家是鼓励大家创业的。那么如果已经创业的人，则期望自己的企业怎么样呢，能够上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上市等等等。其实这个企图心也是一个强大的动力。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最终都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的底层的能量给激发出来，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享受的啊！一旦目标达成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三张图就串通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的一个什么呀，目标实现的画面。 好吧，那么听了大卫说的这一席话，我现在这个有点热血沸腾啊，我准备把我这50瓦的灯泡赶紧点亮到5000瓦。 你是5000瓦，要变成5万瓦。 但是我现在不管是多少瓦吧，我总需要一个工具来帮我去引燃它吧。 对， 嗯， 其实要实现目标的话，需要一系列的动作。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原理，就是假设我定的目标是在河的对面，而我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从这个河上走过去。咱们怎么走呢？肯定搭一个桥，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这个桥中间不能没有桥墩儿。为了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实现目标，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搭几个桥墩合适呢？ 那得看这个桥有多长啊。 桥很长，所以桥墩的数量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顺利达标。而这个桥墩就得要找出来。我们要想实现一个目标，我们把墩儿桥墩的数量找出来，桥墩代表什么找出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形成了这个过程中需要达标的所有要素。比如说我的自我学习，比如说我的身体锻炼，比如说我的业务能力，把几个关键的点一定要列进去。其实刚才说的计划列表变成了桥墩，更直观一些。而当我们有了这个桥墩的概念之后的话呢，我们还可以依据这个桥墩进行细化。比如说我现在达到目标之前，把桥墩上下所需要的，比如说桥以上拉出一个一个的线，垂直于桥的线做成什么，比如说我必须提升业务能力的若干手段，对吧，这是一块。向下呢，提升我的什么呀，专业素养，然后人脉，以及向上呢，我的情商水平的提升，对不对？比如说然后还有什么呀，我家庭里的所有的什么呀，所有的资源能不能利用起来，我的人脉关系里呢，深层次能不能挖得出来等等，你能想到的一切。那如果把这桥向两侧拉开，这些竖线产生的要素就叫鱼骨形的一个结构。 嗯， 这个鱼骨形的结构是更精细的帮你定位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可以说把这鱼骨列出来的话，你想达到那个目标就更容易看清楚了啊。然而这鱼骨形的这个目标的话，在列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更清晰知道做什么，但是怎么把它落实下来呢，我们需要时间和任务的一个表来把它完成。这个表呢，就应该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工具表。我们把刚才说这个鱼骨形很直观的结构可以画出来，让自己就是把一个很抽象的事情慢慢的具象。在做成表的时候是这么做的，这个表的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这一年当中刚才鱼骨列出来的项目，可以纵向的列出一个什么呀，项目单出来，然后横向呢写成年度的日历，以周为单位50多个星期，然后呢打成小格。这样每一个项目你会发现，你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连工作都没有啊，我希望年收入达到10万，那我就先找到工作，给自己时间是2周的时间。所以那么找工作后面有两个什么呀，比如说啊，我们列两个方块，一周是代表一个方块，代表一周，那么就是2周呢必须找到。好，下面写上，下面就是要通过实习期或者试工期，那么它可能就是3个月的概念。 嗯， 而我则希望再快一点，2个月完成我的目标。那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把找到工作之后再做8个格变颜色啊，我8个格内必须完成试工期。别人是比如说3个月的时间啊，12周的时间，那我就要8周完成。好，然后下面写上我进入某项目组需要多长时间适应出业绩，那么再往后延，它就像一个飞机制造的过程一样。比如说阿帕奇需要13个这个制造流程环节，那么它每一个阶段都会向前推进你的进度，这个就是年进度的管理表。 嗯， 年进度管理表， 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在制作计划的时候会有一些分类，有些可以按照时间长短去分类，有些可以按照这个紧急的程度去分类，也可以按照一些不同程度的类型去分类，就它有时间长短的不同嘛。但是不管你怎么做啊，从河的这端到达河的那端，我们都是需要工具的，如果没有工具的话，那就真的就成梦想了， 真梦想 就只是梦了，是吧？ 嗯，对。而我们最后一步呢，是要把它变成我们非常接地气的每日的工作日志。 嗯， 而这个工作日志呢是由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呢是由你的月计划，这一个月你要达成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月计划的表格位于表格的最上方。月计划下面呢，那么是一个周计划表，周计划表的下面是一条横线，横线是打好的格，它是一个1到31号的日历表。日历表可以按照周反向的向上画一下，画成每周的大小可以不一样，比如有的周是10天，有的周是7天，看月份每天的这个分配的情况。然后在刚才说的日历表的下方，跟日历表一样的格，那么打成日工作的数的这样的格，然后横向再打4个格，一天有4项任务可以完成。再下面向下可以打项目管理表、项目跟进表，比如说我的工作比较复杂，我还要管理很多项目，这个表从上到下整个我们可以用色彩看板的方式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工作。比如说黑色是原始颜色，红色代表未完成，格里面就写工作项目就可以了，然后绿色代表已经完成，蓝色代表进行。那德鲁克讲过，其实人管理时间第一步是要记录时间，然后才有机会反查，才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把月周日的工作日志列出来的时候，每天月日志肯定是月周月开始的时候写的，周日志肯定是这一周开头的时候写的，而日的日志是头一天要写的，那么第二天去反查进展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管理自己的日常管理，加上刚才说的立即行动，我们整个这一个这个时间任务管理就可以不断的落地。而你的月目标一定是跟你的年目标又是对应的啊，这一套管理表格下来以后啊，我们说我们的生活会很清爽，每天都觉得不白过，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没做什么。 目标越明确才越好实施你的计划， 还要落地，还要落地到天和细节。 好，那在这一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再请 David 老师呢教我们几句实用的职场英语。 今天要学习的职场英语呢其实很有意思啊，比如说还剩2分钟，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There are only 2 minutes left. 哎， There are only 2 minutes left. 啊，还剩2分钟，剩是 left 这个单词。而完成计划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更当然希望对方能够提前完成。So, can you finish your work ahead of time? Can you finish your work ahead of time? 所以这句话呢就是 ahead of time,提前的意思，也可以说 ahead of schedule. Can you finish your work ahead of time? 有的时候不小心遇到了航班晚点的现象， The flight is delayed. The flight is delayed. Delayed 表示晚点，这会影响我们的计划。所以常见的问题一定要有比较好的方式，简单清晰的表达，比如说因此 会议被延期了。The meeting is put off. Put off 表示延期啊，延期。The meeting is put off. 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了这些句子都不复杂。那么当然希望所有的人最后都能按时到达。所以最后一句话是、嗯、We must arrive there on time. We must arrive there on time. 好，会议可以有的时候延期甚至取消，但是我们的梦想最好不要延期。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戴维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About, she's been talked about constantly. She's been up and down, she's been pushed around, but they held her down. NYC. She has no regrets, she accepts the past. All these things they helped to make she. She's been lost and found, and she's still around. There's a reason for everything. Yeah. You know I've been holding on, trying to make me weak, but I still stay strong. Yeah. Putting my life all up in these songs, just so you can feel me, you can get through. So take me as I am. Now, yes, she's wiser now. Can't disguise her now. She don't need no one telling her what to do and say. No one telling her who to be. She's on solid ground. She's been lost and found. Now she answers to G-O-D. And she's confident this is not the end. Ask me how I know, 'cause she is me. You、yeah. know I've been holding on. Trying to make me weak, but I still stay strong.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